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33章。话说上次就讲到咧，九叔师徒三个面临绝境咁仔嘅啦，突然有哥出现，唔单止人啊嚟咗，仲带住一班村民，带住一袋袋嘅硫磺粉啊，总之系驱虫必备良药啦。秋生就问啦：喂，有哥系点嚟噶？咁样，有哥拧转头讲啊： 系，正所谓无口不成书，我同你讲啦。 跟住有哥将佢呢几日嘅经历嘅全部讲晒出嚟。原来件事就咁嘅，你嗱前边我哋咪讲过嘅，有哥自从喺二庄度走咗，带住班僵尸谂住赶尸翻去交货噶啦，行到中途咧就觉得班老细啊，俾文才同秋生啊搞到呜呜喂喂咁样，咁啊就算带到货翻去啊，都好似好难交差咧，就将啲僵尸啊收埋喺个山洞里边，一边啊吸收下啲阴气，补补佢，自己啊走咗另一个镇嗰度拆翻餐。买啲新衫俾老细换换，而行到个镇嘅时候咧，有哥发现啲师奶啊、大婶啊，全部喺度排队，咁啊八八卦卦行上去问啦。原来先发觉咧，这个小镇上边啊，近期无啦啦多咗好多虫啊、蚁啊、蜘蛛啊、曱甴啊、蛇啊剩。有哥心谂啦，啊明明啊端午节啊未到嘅，嗱五月咧，俗称毒月。大家如果听过白蛇传嘅都知啦，就端午节咧，蛇精白素贞本来就同阿许仙啊依一下，咁我去到五月嘅时候啊，习惯饮红黄酒嚟到驱邪，一饮之下咧，原形不露，吓到许仙啊成个人都傻晒，咁啊有咗白蛇传呢段故啦。但系依家四月咋噃，正所谓清明都未到，点解啊咁多蛇虫鼠蚁系咁飙出嚟嘅咧？有哥一边打探，自己又买埋一份啦。后来问问下，觉得件事有啲蹊跷，索性喺酒馆度坐低，一边就入翻啲孖精，一边就同个老细倾偈啦。一问先知咧，这个镇啊，由旧年开始，周期性咁，每隔一两个月咧，就有好多蛇虫鼠蚁成批成结，好似大迁徙咁样，都会喺呢个镇度经过。咁你知啦。普通屋企多两只曱甴啦，其实都冇乜所谓嘅。一般人就唔会当系件事，顶多执下间屋啊，整干净啲就算噶啦。但系啊，乡下都系靠耕田揾食噶嘛，咁一来二去，现象又咁反常，落田嗰啲乡民呢，就担心啲庄稼会唔会俾啲虫咬伤啊，啊会唔会有蛀虫啊，屋企家私会唔会有白蚁啊？而养鸡养猪嗰啲咧，亦都担心毒嘢咁多，会唔会食坏佢哋啲衣食父母噶？咁啊咁啱喺呢段时间咧，亦系好似上两个月咁，周期性又爆发呢啲虫灾咯噃。咁就有咗买硫磺啊、驱虫粉啊，摆晒龙尾呢件事啦。有哥心谂啦， 旧年就开始噶啦，咁啊以前系咪咁嘅咧？ 店小二啊，同佢讲啦， 以前啊未试过咁嘅，系旧年啫嘛，无啦啦成堆虫走过嚟，哎呀，我屋企啊，曱甴都踩死几廿只啊，咁啊，啲虫啊从边个方向行嘅咧？吓，虫都要搬屋嘅咩？你以为候鸟咩道长？哎，呢位小兄弟话就唔可以咁讲啦，正所谓事有反常就必有妖。我睇呢件事就唔系咁简单啦，系啦，你哋村有冇人啊？好似女仔啊，咁啲或者系啲大只佬啊，咁有啲人口失踪咁样样咧？ 系啊，道长，你啊真系劲噃，你啊点知我哋有时会唔见咗啲人噶？ 真系有， 系啊， 原来呢个镇咧，最近呢段时间无啦啦都有啲失踪人口。一系就喺落田嗰阵，系都唔翻嚟，揾极都揾唔到；一系咧就落街屙尿嘅时候，咁啊冇影咯噃。啊咁啱啫，呢间茶楼里边有个阿婶行过嚟， 哎呀，呢位道长， 你呀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有点古怪咁啊？ 有哥就讲啦，奇是好奇，几件事夹埋一齐，我想肯定后面就有啲唔三唔四人喺度搞事嘅啫。 吓，搞事咁会唔会搞到我哋条村噶？ 哦，呢样嘢就好难讲，你知啦，啲衰人谂嘢，我哋正常人系点知咧？ 哎呀，咁呢位道长，哎呀，道长点称呼啊？ 啊，我啊，有哥一谂，冇理由话自己系赶尸噶，或者吓亲啲人，随即就改口讲啦。我是个游方道士来的，最喜欢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正所谓替天难道。 挂心见住有哥邋邋遢遢，道袍好像成年都未洗过，但是呢看着他戴着副眼镜，眼神里面透露着智慧的光芒的吧，随即就入入身边的妹仔说， 喂，你看看这个像不像高人啊？ 太太啊，我就见识得少啦，不过呢，我听人哋唱大戏讲啊，啲高人啊通常都冇乜架子啊，会扮到自己好似好落魄好贫困咁。係啊，听讲啊，越唔似高人嗰啲呢就越係高深莫测嘅。 这个大婶听完諗諗又好似係喎。以前啲人又冇乜娱乐嘅，都係听戏啊，听古仔啊。咁啊，醒起好多时候啲戏文里面都讲啊，啲观音菩萨啦、大罗金仙啦，最中意咧就系化身为啲喇哩和尚啊、阿跛脚道士啊咁样出现喺人间，你就好似个济公咁咧。 冇错冇错，越系乌乌歪歪嗰啲咧，可能就越高手噶噃。唔得，我要试下佢先。跟住我坐低啦。啊，道长，既然系游方嘅话咧。你又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奖咁呢？ 我睇奖我冇乜所谓嘅。 咁啊，收几钱啊？ 唉，提钱做咩呢？讲得准啊，你方你唔俾我咩？讲得唔准啊噃，你咪攞骨头扫把嚟趴我走啦。 啊，果然够阔达噃。嗱，你睇睇。 啊，呢位啊靓姑，睇你手上嘅圆润。后生做女嗰阵咧，应该系挨过下苦嚟嘅啦。 一边睇住奖，一边同人哋三岁一直数到卅岁，每讲一年啫。对面呢个阿婶啊，哇个样由开始嘅少少怀疑，都变成粉丝啦。 哎呀，呢位道长真系准啊！咁你睇下我系边个？你睇我似咩？ 你呀、啊，断估咧。就算不是阮太爷夫人，都是村长夫人了啩。 隔篱妹姐说了， 哎呀，你真是准啊，太太就是我们村长夫人来的。 有哥不以为然，是呢，都说不准就拿骨头扫把趴我走的呢。 哎呀，这位真人，你点称呼啊？ 啊，我人称四目道长。俾面嘅嗌声有哥得啦。 哎呀，阿有哥道长，借问声呢，我啊命中有几多个子女呀、啊？哎呀，你知啦，依家时势唔好，我哋村呢男丁有啲少啊，对上嗰排咋，成日都会走失壮丁㗎噃。我啊諗住啊响应阿朝廷讲嘢，生唔生到三胎呀、 啊？有哥入入手。嚟，命中有冇子女呢？呢啲都系小问题，而最大个问题就系点解你条村会突然间啊闹虫灾，又突然间会少咗咁多壮丁呢？嗱，你解决到呢个问题呢，你生十三胎都冇人理你。 对面阿婶啊，面色一谂， 乜原来咁严重噶？ 跟住有哥呢，东拉西扯。对面阿婶啊，咪对面阿村长夫人呢，招呼阿周到，即刻啊接咗佢翻屋企见阿村长啦。一番沟通之后，有哥发现件事系越嚟越唔妥啦，一边啊谂紧，反正啊送货都迟咗啦，迟三日又系迟，迟十日又系迟，呢度啊好食好住，咁啊黐饮黐食多两日咧，应该就唔系大问题嚟嘅。 而且有哥真系八鸠卦， 八就算啦，每样嘢只要系觉得有问题嘅咧，都系想打破沙盘问到笃嗰只嚟嘅。用而家嘅说话讲，有少少偏执狂噶噃。再加上上嗰两日咧，又有狐妖嚟偷佢啲僵尸啦，几件事捞埋嚟睇，有哥心谂，既然都嚟到啦，如果系有拉楞嘅，咁最好啦，可以查个水落石出。就算系冇嘅，咁都冇损失啦，仲可以饮下霸王孖精添。随即呢就帮村长展开调查啦。唔查就唔知噃，同村长嘅祖坟一直嘅查到村长啲白蚁斗，再去落乡问问啲村民，查下查下真系有条路噶噃。咩路呢？就系佢口里面所讲啲毒虫啊、蜘蛛啊、曱甴啊，都有一条搬屋嘅路噶噃。沿住呢个小镇呢，就见到呢毒虫躝过嘅痕迹，一路摸索摸索，连续啊查几日。阿村长同村长夫人仲派咗几个信得过嘅大只佬啊，总之有哥道长吩咐啲乜嘢，该买嘅、该使嘅，全部都不能怠慢，公数。咁呢个村长呢，人又比较老实嘅，村长夫人呢虽然八少少，平日真係好鍾意同啲乡亲倾偈嘅，几有亲和力㗎。所以呢个小镇上嘅村民呢，基本上就信晒呢个有哥道长，用而家嘅话嚟讲呢，一夜爆粉。咁冇日冇夜咁样查，有哥唔理你，总之有得食就食。可以嘅说话呢，仲叫村长吩咐啲店家大批量咁样入货，入多啲硫磺啊、砂姜啊嗰类嘢，又话咩有备无患啊，准备充足啲火力，一夜断尾啊咁样。咪村长就信晒佢讲啦，由于啊村长夫人信晒佢讲啊嘛，咁啊一路查，沿住呢啲虫嘅足迹咧，一路就查到呢个山洞里边，正正就系怪老子嘅老巢。而咁啱咧，夜妈妈谂住打道回府啦。见到上面天雷闪动，有哥一睇，咦，天雷隐噃，心里边一谂，问隔篱啲乡亲啊，以为呢位街坊呢度系属于咩地界啊？ 哎呀，呢度啊，我哋连续几日摸过嚟就知道咗，我离我哋嗰度好远噶啦，另外一个镇嚟噶啦，另外一个镇咩镇啊？咸水镇咯、啊，咸水镇， 有哥一路谂。咸水镇咁熟嘅，随即望望上面嘅天雷，只见天雷呢慢慢消失咗啦，紫气啊东来，唔通师兄喺附近同人斗法？ 喺各位街坊听我讲，你哋啱啱有冇留意嗰度看天雷啊？好特别呢！ 哎呀呀呀，无啦啦行雷闪电咁， 系咯，闪几下咁啊冇咗，吓够得我啊真系。嗱，我同大家讲，我哋向住嗰个方向行，你睇啲藏迹同埋啱啱有异象嘅地方，应该就係祸害你哋条村嗰个冚家祥喺度搞事。嗱，我哋而家唔好返去啦，一路摸黑咁入去做佢老尾閪。喂，够唔够姜先？ 切，点又话够唔够姜嘅啫？係咯係咯，够胆喐我哋条村啲人。我阿牛第一个上去碾鸠死佢， 哎，系字好讲啊，里面可能好凶险啊。 有哥先做好心理建设，见到班村民呢，个个手瓜起剪，食饭呢都会俾钱。一个个听到原来自己条村里面又有失踪人口啦，又闹虫灾啦，原来真系有人喺度搞事，而咁啱呢，有哥道长挖咗佢出嚟。一个个家仇国恨义愤填膺咁拍晒心口，諗住过去帮拖啦嘛。有哥大手一挥，攞出个罗庚，一路对住啲虫迹，一路向住天雷引个方向，成班人不怕荆棘，摸下摸下，诶，就有咗啱先嗰幕啦。而啱啱抽身话佢射博，九叔个拧拧头， 唉，你哋师叔一世人不羁放纵爱自由㗎嘛。佢呀成日都讲㗎喇，唔鍾意一啲一眼望到底嘅生活喎，所以佢就算帮咗几多人，得罪过咩人都好，一月射博自己一身香囉。 嘩师傅，咁佢真係搵你品？ 係呀， 我经常帮我执手尾嘅啦。呢、这个时候有哥行过嚟啦， 师兄话又唔可以咁讲，至少今次咧我帮你执手尾啊，真噃。 文才问啦，啊，执咩手尾啊？ 执咩手尾、啊？你自己睇下，大拿拿两条人命啊！如果冇呢啲街坊村民喺度，到时一见官啊，边个同你做证啊？ 秋生一谂，系、啊，我哋另外一个镇嚟，点讲都唔系地胆嚟、 啊。哦，系咯系咯，咁点算啊？ 有咩点算啫？你哋都懵嘅。如果我啱先唔系咁讲啊，将所有功劳都拱晒俾阿师兄啊！ 有呢班村民作证啊！再唔得啊，嗌埋村长同个老婆过嚟，我咪可以同佢讲啊，我同师兄系夹定计，将幕后大阴谋串出嚟，为民请命，替天行道。 够啦，总之今次多谢你啦。 啱啱倾住计啫，外边噼里啪啦烧住火把，另一堆人就冲咗入嚟咯。到底冲入嚟嘅咩人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